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榜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雨水节气，在《时间之书》于世存说24节气这本书当中是这样描写雨水的：每年的2月18到20号多半是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前后，太阳到达黄经330度的位置。对北半球大陆的中国人而言，这一时段的天气物候与此前相比又发生了变化。北半球的日照时数和强度都在增加，气温回升较快，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开始活跃，并渐渐向北挺进，与大陆上的冷空气频繁地进行着较量。这一节气我们中国人称为雨水。以现代人的思维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一节气会称为雨水，我们一般人的经验也难把此时跟雨水相联系，因为大寒没过多久，立春才半月，很多人还沉浸在正月十五闹花灯的过年氛围里，北方大地仍多是一片萧索景象。月令72候集解，正月中天一生水，春时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即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也。这段话说起来就玄妙复杂了。春天的本质之一乃是木性或木形，木形要完成生发的职能必须有水，就是说水形是木形的母体或前一阶段，即水形为寒为冬，为冰雪大地，为藏敛，为玄黑混沌，为苍茫大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地之间的水形诞生当令直进在头生，有其阶段性，故立春之后水形再以雨水的节气方式呈现，以为春天加持壮行。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 演播艾宝良。 田青用了一夜的时间配出了两把非金属材质的钥匙，把关在保险库里的雷毅放了出来，然后又与偷拍到的照片对比，根据原物的颜色和磨损的程度作秀。田青自信地说， 好了，大功告成，这是主钥匙，这是副钥匙，哼，绝对比真的还真。 天哥接过了两把钥匙，脑海里立即有了一个计划，拿去试验一下就知道了。2008年6月12日，田哥和许刚以存放珠宝为名，一起进入了银行贵重品保险库。田哥和孔淑玲按程序进行了必要的安全检查之后，三个人进入了保险库的专用通道。在电梯里，孔淑玲与田哥说话，转身时不留神触碰了曹阿一下，他连忙道歉。在走出电梯的时候，孔淑玲又不懂规矩的抢行，结果与曹阿撞在了一起。田哥在后面扶了一把，三个人这才依次走出了电梯。孔淑玲与田哥交换了个眼神，表示已经得手了。在一号库的门前，曹阿进行指纹和视网膜检测，然后与库内职员一同插入了主副钥匙，输入密码，启动机关，将大门打开。一切顺利，而在一号库内，孔淑玲再次不懂规矩抢行，田哥拉了曹阿一把，但曹阿被孔淑玲撞到了。曹阿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无理举动激怒了。孔女士，请您跟在我的后面，保险库内有规定的，这里的安保人员有权先开枪再问责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妹妹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啊，太不懂礼貌。 淑玲，在我后面走，不许越线。 田哥陪着笑，并对孔淑玲严厉地说着。孔淑玲却调皮地眨了两下眼睛，表示钥匙已经换了，这才面带绯红地笑着回到了田哥的身后。接下来一切都很顺利，两个人留在一号库内，曹鄂进入二号库取保管箱。半个月的时间还不到，一号库居然就变了模样，增加了不少的工作人员，有四名职员，六名安全保卫。田哥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问了， 曹经理啊，你们保险库不是高科技的吗？怎么都换成人工的了啊？行不行啊？还能像以前那么安全吗？ 田先生，跟您说实话吧，最近保险库总报警，让大家都受不了了。另外有些事不是您该管该问的啊，请回吧。 曹娥说着，眼睛里闪过了惊恐和不安。田哥能够想象到，因为频繁的警报，这些工作人员每天生活在怎样的恐惧中。他从雷毅的朋友那儿得到证实，贵重品保险库内的工作人员一个月内已经换了三批人，部分人宁可辞职，也不愿意再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 快到了，时间很快就到了， 田哥这么想着，心底禁不住也在发抖了。田哥在等待一些事情的发生，但那些事情却迟迟没有动静，等得他焦躁不安。 白马的伤好了，他给天哥留下口信便离开了，说是去重建香格里拉康复中心，完成老师没有完成的事业。而李香秋一直躲在国外没有回来，至于汪伟，他依旧不知所踪，但也没有再发起刺杀行动，他们的能终结一切麻烦的计划也始终没有浮出水面。在难得平静的日子，田哥找了个机会与马凤元谈心，两个人说到已经死去的余胜利，说到一些陈年往事。11年前，余胜利和马凤元在非洲的一次秘密的多国联合行动中抓获了一名钻石贩子，那个时候正是血腥钻石在国际上盛行的年代，马凤元一时没有经得住诱惑，拿了钻石放走了钻石贩子，因此连累余胜利也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不过那枚硕大的钻石后来被余胜利捐献给了国际慈善组织，但马凤元却并不知道，仍以为钻石存放在某个秘密保险箱。当天哥把这个余胜利告诉他的秘密讲述出来的时候，马凤元发了半天呆，然后失声痛哭，为曾经亲密无间的战友，也为那些耗费在逃亡路上的青春。很多事情发生了，就再无法补救了。在训练期间，田哥还向田青讨教如何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打开保险箱的技巧。而在更早些的日子，银行保险库专用电梯井壁被凿穿了，杨豪明让人把凿穿的位置做了特殊的复原处理，又在整个隧道内修了10几堵伪装墙以及无线监控设备，然后才把整个隧道封上，返回法田园。转眼间已经是2008年8月24日，某个宁静的傍晚，天法楼地下3层的一间充满了血腥气的小屋里，雷一鸣面带慈祥的笑，看着眼前听话的女孩。丹芝啊，你这孩子心眼就是太多了，下次不可以哦，我可是对你寄予厚望的呀。活佛是假的，预言自然也是假的，所以就别想着有什么英雄来救你了。要是再跟叔叔玩心眼儿啊，叔叔可是真会生气的哦。雷一鸣这么说的时候，神色是变得狰狞恐怖的，但话音落的时候，脸上又恢复了慈祥的表情。 我不敢了，叔叔，求你再给我一只吧，我以后一定听话。 许兰芝抓住了雷一鸣的手，轻轻地晃着，并察言观色，一有不对劲儿便立即放手。幸运的是，雷一鸣今天的心情不错，居然满足了他的要求。要好好干，不许再耍王家三兄弟，不然我不保证这间屋里发生的事情不会在你的身上重演。在许兰芝将要走到门口的时候，雷一鸣突然声音冰冷地说着。许兰芝打了个寒颤，应了声，逃似的离开了这间小屋子。雷一鸣在墙角的沙发上坐下，片刻王亚雷走了进来。老板，事情都办妥了，盯着唐一鸣的人都换了批，在 C 加加会馆外偷袭周世涵的人也已经查明了身份，哼，果然是李香秋搞的鬼。王亚雷边说边看着墙上遗留的人形痕迹，忽地打了个冷战，尽管那是他的杰作。 李香秋，又是李香秋。李一鸣咬牙切齿地站了起来，他的背略驼，脸颊也有些消瘦。老板呐， 我就不明白了， 为了这个女人，汪伟跟你翻了脸，郑总放弃了公司的管理权，他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呀？不如以前干掉算了。王亚雷谨慎地说：“哎，老弟呀，你不会明白的。虽然我们的感情破裂了，他恨不得我死，但绝不会把我交到警方手里，因为那等于把他自己也交给了警察呀。这个女人很特别呀，快五十了，可是不管容貌还是智慧，都没有半点减退。啊，我们几个大男人，不还都是被他玩得团团转吗？是他最先发现刘寿元在调查我们的事情。那会儿我根本就没有怎么露面，就算警方查，也只能查到那几家设在上海的空壳公司。但这个女人就是有本事说动我参与第一次对银行的盗窃，结果你也知道了，沈阳的那个朱一手和许家的人，还有我花大钱请来的电脑专家，连带跟了我二十几年的蝎子，都折在了保险库大门外，只逃出了一个壁虎啊。雷一鸣懊恼地说着。 是啊，那会儿就算刘守元在保管箱里真存着账本，也和您没有什么关系啊。 警方追查倒卖了一年的物资去向，顶多查到空壳公司，那几个替罪羊都处理了，老板您哪会有危险呢？王亚雷随声附和着，都是贪婪的错呀。要是我不贪婪，就不会听李香秋的话，想着把账本拿到我的手里，以后可以要挟郑总。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得到，反而让郑总和汪伟的关系破裂了，还把自己陷了进去。现在我猜想，李香秋诱惑我的时候，一定也在诱惑王伟，很可能就是他们去法国那回。王伟后来就翻脸了，没想到这个孙子居然把所有的事情都录了像，连同我参与的那两次。我想他原来弄这些东西是为了活命，但是在受李香秋的蛊惑之后，才想到可以用这些谋利。结果华天集团最优质的几家上市子公司都被李香秋收购了，汪伟也得到了新兴地产的实际的控制权，搞到了现在这个局面呢。不管是我还是汪伟，都不可能退一步和解了。李香秋这个女人，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在算计别人，输在她手上不冤呐。 老板，其实咱们也不算吃亏呀，白得了一年的建筑物资，十几个亿呢。 不过钱这个东西嘛，不管是男人女人，哪个会嫌他多呢？李香秋身价不比老板少，不一样还想得到更多的钱吗？那个警察卧底不一样因为钱被咱们控制在手心了吗？100万砸进去，到现在也没向孙长华汇报一个字啊。 说到警方的卧底，我说王兄啊，我总觉得他有反复的可能啊。年轻人嘛，还没有看透世故，偶尔相信什么狗屁的正义，等行动开始的时候找机会做掉，免得惹一身骚。雷鸣露出了一丝的疲倦，好的，老板你早点休息吧，啊，这些天你累坏了。王亚雷说着准备退出了房间。咱们时间不多了，明天就让许兰芝和王家三兄弟去踩踩点吧。雷鸣说，嗯，好的。王亚雷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随后门无声地关闭了。雷鸣站在朱三孝死后在墙上留下的人形的血痕前，嘴角突然浮起了残酷的冷笑。天哥，无所不能，不死之身，我倒要看看你的运气能好到什么时候。2008年8月25日星期一，晴。天哥原定这一天集中讨论保险库的警报装置问题，但由于警报器专家许刚腹泻而取消了。天哥决定所有的人休息一天，中午时忽然临时决定带孔淑玲再到银行保险库看一眼，他总觉得今天要发生什么大事。天哥和孔淑玲是秘密离开法天园的，没有告诉任何人，等到雷鸣的人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银行里了。接待他们的不是曹经理，这让天哥有点意外。工作人员解释说，曹经理正在库房里接待顾客，请田哥和孔淑玲稍等片刻。田哥正在想一会儿进入保险库后该着重观察什么的时候，曹经理和四个年轻人从专用电梯通道间走了出来。田哥脸色一变，因为这四个年轻人他都认识，是许兰芝和上海王家的三胞胎兄弟。许兰芝突然迎面跑过来，死死地抓住了田哥的手，满脸是泪地说，二叔啊，您怎么在这儿啊？上次我回家后就再没有见到您呢，还真是想您呢。你？田哥略有迟疑，他早就感觉出异常了，许兰芝竟然会和王家三兄弟在一起，更是到了银行贵重品保险库，似乎又有阴谋。于胜利的死因还没有查明，现在很难对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完全信任。许兰芝的眼睛里充满了乞求，让田哥为之心软。他说，二叔啊，家里一切都好吧？不想二婶了，一会儿啊，我和您回去看看二婶吧。田哥身边冷眼旁观的孔淑玲突然说，二叔，这个小丫头骗的是谁呀？该不会是我爸的私生女吧？田哥一愣，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个时候是不能够惹麻烦上身的。田哥退后了一步说，小姑娘，你认错人了吧？许兰芝的脸色顿时一暗，仿佛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她凄然一笑，回头看向冷漠的王家三兄弟，眼帘半垂，低着头从田哥的身边走过。银行的工作人员早就看出了异常，因此警惕万分。就在许兰芝经过孔淑玲的身边的时候，突然动手制服了孔淑玲，并且把她当作了人体盾牌。 抢劫，所有的人不许动。 许兰芝用一圈头发般细的钢丝绳勒在了孔淑玲的脖子上。天哥向前迈了一步，果如他所料，许兰芝也退了一步。天哥说，放了他，我来顶替。银行保安迅速行动，不到十秒钟，许兰芝的身前身后已经有了四个保安围绕着他。王家三兄弟没有离开，而是站在了人群的外边，悄悄地移向银行大厅的出口。许兰芝故意地大喊， 王老三，你是要去开车过了吗？随便把枪带进来，这根绳子不是很好用的。 许兰芝的这一嗓子让王家三兄弟也站在了风口浪尖，银行保安顿时向他们拥了过来。 王家三兄弟连忙解释说，我们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们是一伙的，别放走他们。 曹经理刚刚给许兰芝和王家三兄弟办理过业务，因此在旁边向保安们大叫着。许兰芝勒在孔淑玲脖子上的钢丝渐渐地收紧了，使孔淑玲的脸色发紫了。门口的两名保安拦住了王家三兄弟，局面一时有点混乱了。 田哥再次对许兰芝说，你放了他，我跟你走。我放了他。 许兰芝突然间神经质地大笑起来。 要不是这个女人，你一定会帮我，那样我还有一条活路。但是现在什么机会都没有了，我死他也别想活。 许兰芝疯狂地大叫着。曹鄂问田哥， 田学长，你到底认不认识他呀？不熟啊，我只不过见过他父亲一两面呢。他父亲是深圳很有名的企业家，做水泥和工程机械的，有几十亿的家底，不过家教不怎么样，两个女儿都很叛逆。 田哥回答，停了片刻又说， 他大概呀又离家出走缺钱了，这个孩子总是这样，哎呀，真成了社会危害了。 两个人交谈的时候，王家老二突然冲出了保安的包围，向银行的大门外冲去了。 许兰芝突然又大声地喊起来，老二，别忘了带枪回来。 王家老二几乎跌了个跟头，他并没有能冲出银行，因为自动化电子门锁把他拦在了大厅，保安也追了上来，噼啪作响的电棍捅到了他的腰间，王家老二惨叫着倒在了地上。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元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动人的脸庞。Thank you.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 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良。 王家老二几乎跌了个跟头，他并没能冲出银行，因为自动化电子门锁把他拦在了大厅里，保安也追了上来，噼啪作响的电棍捅到他的腰间，王家老二惨叫着倒在了地上。许兰芝忽然又大喊起来： 老大，你不是带了液体炸弹吗？快拿出来用啊，现在不用什么时候用啊？ 田哥本以为许兰芝又是胡乱栽赃，但是没想到王家老大真的从腰间摸出个小塑料瓶，围着王家兄弟的保安们立即一起扑了上去，拳打脚踢，直到王家两兄弟丧失了活动的能力。田哥眉头紧皱，他想不明白许兰芝的这种疯狂行为是为了什么。虽然看似要把孔淑玲勒死，但事实上每隔一小会儿许兰芝就会略松片刻，但不等孔淑玲缓过气来就又勒紧，直到她将要窒息的时候再松一会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许兰芝根本不想杀人。再联想到许兰芝暴露王家兄弟的行为，田哥忽然有一种感觉，许兰芝想让自己落在警方的手里。警笛的声音响起来了，大批的警察在事发十分钟内就赶到了，招行的大门顿时开了，警察们一拥而入，无数支枪口对准了许兰芝，警告声也同时响起。许兰芝放开了孔淑玲，一脸喜悦地走向了警察。田哥突然问许兰芝：你总这样做就不怕你的父亲伤心吗？在许兰芝从田哥的身前走过的时候，田哥突然这样问。许兰芝转身轻声地对田哥说：我不想死。许兰芝脸上如释重负的笑还没有绽放开，大厅里突然响起了枪声。许兰芝低头向胸口看去，那里有一个大洞，鲜血如泉涌般的喷了出来。而在许兰芝的对面，一名保安也瞪着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胳膊，然后突地发出了惨烈无比的叫喊声： 谁开的枪？谁开的枪？ 警察那边有人气急败坏地大声地叫着，但是无人回答。田哥两步冲上前，抱住了倒地的许兰芝。子弹是从他的背后射入，在胸口贯穿射出，形成了一个喇叭口状的巨大的伤口。许兰芝的肺部几乎完全被打烂了，就算医生立即开始手术，恐怕也是回天无术了。田哥说，是谁？谁要杀你？许兰芝口鼻溢血，眼睛不甘地看着田哥，嘴巴一张一合，发不出一丁点声音，却带出了更多的血沫子。田哥又问，是雷一鸣吗？田哥的身边站着刚缓过气的孔淑玲，在听到田哥的话后顿时紧张起来，眼睛在四处的张望着，似乎惧怕着什么。而此刻曹鄂和保安们已经被警方控制起来，几名警察向田哥的周围围过来，枪口没有垂下。田哥继续问，是不是啊？啊！但许兰芝再也无法回答了，他停止了最后的挣扎，头向一边垂了下去，只有那双眼睛依旧不甘地望着他曾经留恋的世界，不肯合上。田哥放下了尸体，把枪放下吧，他已经死了。田哥抬起了头，平静地看向那几名围过来的警察。就在一名警察刚要检查许兰芝的心跳的时候，突然又有三声枪响了，所有的人都本能地趴下了。田哥更是迅速地躲到了一个石柱的后面，孔淑玲也躲到了石质的柜台的下面。田哥探头扫了一眼，发现门外倒了三具尸体，是王家三兄弟，他们身边趴着两个女警。田哥眼睛都要瞪裂了，这些凶手竟然公然在警方的眼皮子底下行凶，杀人灭口，实在是太嚣张了。田哥向可能的射击点望去，却什么也看不到，对方一定是在200米外进行的狙杀。不知道为什么，田哥最先想到的凶手居然是马凤元。傍晚时分，简琦把田哥和孔淑玲从公安局领出来的时候，谁也没提今天发生的事情，就仿佛许兰芝从未存在，王家三兄弟也从未存在似的。只是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在田哥的心中滋生着，他想到许多令他惧怕的事情，此刻却不知该如何补救。自从银行里发生枪杀事件之后，田哥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士，被迫提前结束了业务。其他人还没想让银行产生怀疑，自然是通行无阻的，把银行内的最新的情况通知了田哥，然后一起研究行动的方案。距离国庆节还有一个多月，在剩下的时间里，偷天计划小组成员除了偶尔到银行观察地形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天法楼地下的保险库复制品里，进行了上百次的模拟演练，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的环节加以改进。针对一号库内密集的安保人员配置，众人没有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因此仍参照阿修罗计划的成功经验，以租借普通保管箱为名进入一号库，在保管箱内存放能够释放麻醉气体的遥控装置，每一个人都做好了随时行动的准备，等待着国庆的到来。许兰芝和王家三兄弟死后，直到2008年9月29日再也没有人敢打银行保险库的主意了。 地下隧道也风平浪静，张大成和的手下根本就没有出现。另一方面，汪伟也仍是不知所踪，甚至一直小动作不断的李香秋也彻底的沉寂了，像是在国外定居，不再回来了。但是天哥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他委托原华天物流的经理王雨田调查的事情有了眉目。王雨田查到李香秋曾是雷鸣的情妇，这两个人之间绝非雷鸣表现出的那么干净。天哥终于明白了，在阿修罗计划中李香秋与他见面的目的。李香秋根本就是想引起田哥的注意，让他调查自己的背景，进而暴露雷一鸣的真实面目，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在田哥看来，这个局面莫名的诡异。田青问，怎么办呢？珠宝已经运到了，明天国庆，国际珠宝展就要开始了，警方已经增强了警戒，咱们是提前行动，还是等我的师弟的人先动手呢？天青说着，一枚螺丝帽在他的手指间滚动着。天哥说，好，既然大家都有了充分的准备，那就是看谁抢到先手了，谁先谁就能拿到非洲之星。当然咱们的目标是二号库内汪伟组的保险箱，而不是那些珠宝。因此我宣布偷天计划提前今晚执行。田哥说着站了起来，其他人也都兴奋地站了起来，围到了田哥的身边，九个人九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晚上九点十分，天空飘着雾般的细雨，没有风，整个家安市宁静祥和。天哥及他的队员九个人分成两辆商务车进入了市区，核对过时间后分成两队散开，一辆车在金利大酒店的门前停下，简奇和马凤元还有杨豪明下车，进入了预定的24层的三间客房。马凤元进入查看后，选定一间为狙击点，立即挂出了请勿打扰的牌子，开始组装枪支。简奇和杨豪明拿到枪离开房间的时候，另一组人已经进入了金融大厦的烂尾楼的地下。隧道里偶尔会传来地铁通过时的轰隆隆的回声，但转过几个弯之后，地铁的声音就消失了。一行七人无声地前行至银行保险库的上方，拆除封堵隧道的墙壁。隧道内寒气逼人，一眼看去什么都没有改变。杨豪明做的那些特殊的标记也没有被触动的迹象，伪装墙也都没有动过的痕迹，但田哥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在隧道内走了一个来回，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专用电梯紧闭出口的伪装被移开了。田哥看了下时间，现在是晚上9:50。离凌晨12:50的行动时间还有3个小时。隧道内气温较低，但没有风。天哥让所有人注意保暖，就地休息，同时通知上面的行动组也暂时到其他的街区暂待。这个时候在银行大厦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武警们衣装整齐，纪律严明。贵重保险库内外的警戒人员也有所增加，是平常的一倍。天哥深知 自己选在这种情况下行动是很冒险的。那张大成会选在什么时候呢？珠宝展最后确定的展出时间一共只有三天，而算上13号，这批珠宝也只会在嘉安市待四天。以之前张大成的种种表现分析，他行事诡异，但没有把握的事是绝不动手的。如果让田哥先动手，不管成败，第二天肯定都会引起轰动，再想动手就难比登天了。那么张大成会把这个先手拱手相让吗？ 就在田哥皱眉思索的时候，漆黑的地下通道里突然传来了脚步声。田哥警觉地抬起了头，许刚和简奇都掏出了安装了消音器的枪，七个人向出口前行。外面的脚步声又消失了，黑暗中死寂无声。 田哥不相信七个人的耳朵都会出现问题，但对方这样明目张胆的走动也是超出常规的，那么对方一定是在掩护什么。田哥的脑海在急剧地转动着，握枪的手也变得潮湿了。 雷毅突然低声说：“小心，在后面。” 田哥转身，迅速地向一侧移动。当看到挡在雷毅身前的孔淑玲倒地不起，他的肩头有一只几乎没入尾翼的弩箭。许刚和简七正移动着向后射击，通道里多了三四个人，有一扇伪装成伪装墙的门悄无声息地敞开了。这个时候田哥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一进隧道就觉得不对劲儿的原因了，因为多了一堵伪装墙当然不对劲儿了。 但对方是什么时候做的呢？为什么监控没有发现呢？还是那个内鬼又在行动了吗？ 但现在来不及懊恼，田哥抬手三枪将最后一个人打倒，然后冲进了漆黑的隧道。 你们小心，我去查看外面的情况。 田哥的声音响起的时候，人已经消失在隧道之中了。田哥没有想到张大成会有这样诡异的布局，简直是步步占了先手。或许此刻张大成及其他的手下已经进入了保险库，田哥有自己的计划，张大成不可能没有更诡谲的计谋。但现在还不到十点，这个时候就行动，那成功的机会有多少呢？就算侥幸成功，那在半小时内被发现的可能性是100%，也就是说张大成根本没有打算给田哥留动手的机会。这样想的时候，田哥心急如焚。 然而意外的是，田哥和马凤元设定的路线一切正常。外面的行动组接到通知后，也悄无声息地潜回，一切都正常无比。 这才是最诡异的地方了。 田哥感觉自己像一只蛛网上的飞虫，被蜘蛛盯上了，正等自己拼命的挣扎，把最后的一丝力气耗尽，蜘蛛才会大摇大摆地过来收取成果。再次返回银行保险库上方的隧道，许刚已经对那扇门里搜查过了，那里通向另一个隧道，隧道中空无一人。孔淑玲的伤很重，弩箭上有两组倒刺，而且带毒，无法正常取出，两个小时内不解毒的话人就没救了。雷毅泪流满面，是他发现那扇门敞开的，并主动站到了孔淑玲的身前，但是没有料到 对方射出弩箭的那刹那，孔淑玲又舍身挡到了他的前面。天哥严厉地说，不许扣，我们都在把自己的背后交给队友，那就意味着可能的牺牲。雷伊擦干了眼泪，轻轻地抱起孔淑玲交给了简琪。简琪点了点头，把孔淑玲送了出去。杨豪明则带着两个人巡视路线的安全。田哥问马凤元上面的情况如何，马凤元说一切正常，也就是说或许张大成还没有动手。可是对于这一点，田哥更加困惑了。转念一想，又觉得很正常。对张大成这种善识诡计的人，能不费力摘取别人的果实，似乎才是最正常的表现。可他为什么又要派那几个人提前出场暴露自己呢？天哥想不明白，便不再去想了。计划必须执行，天哥只有一次机会。阴谋家们在利用他，他何尝不是在利用阴谋家们呢？就算不为刘寿元和周媛媛兄妹报仇的话，想一想那五六万下岗的工人，天哥就无法放弃行动的计划。他开始思考，在安保人员有准备的情况下该如何动手的问题了。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了，天哥不说行动取消，也不说立即行动，队员们都焦躁地看着他，丝毫没有因为隧道里的气温偏低而感到寒冷，甚至个个的额头上都有了汗水。天哥抬起手腕看了看，现在时间已经是12:40了，开始行动。天哥果断地决定提前10分钟行动。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87.6